早晨，早晨，早上时间嚟到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以及系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今朝早咧相当之清凉嘅气温，星期六嘅气温17度，相对湿度系64%，再加埋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呢、这个天气咧都相当之适合一啲户外活动啦，又或者系如果你都习惯咗早起身，中意出去晨运嘅话咧，呢一种咧可能天都未光嘅时间咧就特别会凉嘅，但亦都伴随住如果你做咗运动嘅话咧，可能就会觉得冇咁热或者冇咁唔舒服啦，啲汗噏住咁样，但系都要小心啲啊，因为咧如果出咗汗喺呢一种咁样嘅气温咧，就比较容易冷亲着凉啦。今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清凉，日间咧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一至两日咧都系持续天晴干燥，早上咧系仍然清凉嘅，日夜温差会较大嘅。咁啊，所以如果咧系一早一晚咧都系会喺室外嘅朋友咧，可能你就要注意着一啲咧真系可以加可以减可以着可以除嘅褛，咁就比较方便啲，亦都会保暖啲啦。电话号码18723388，如果你咧都有一啲生日嘅点唱，或者系有一啲乐事美事想透过大气电波同我哋分享嘅话咧，欢迎你今朝早打电话嚟啦，18723388。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诗篇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新鲜。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诗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

有些小变化，我有难题吗？欢乐无价，安慰自己，活要活到灿烂吧。 一连送上三首作品，分别来自张国荣的《当年情》，刘德华的《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和啱啱那一首来自 Gigi 梁咏琪《我钟意》。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 1872-3588，今朝早咧，如果有生日嘅点唱或者有啲特别嘅事情，都可以打电话嚟分享一下。

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英国将收紧入境限制，应对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前往英国的旅客将需要在出发前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入境前要出示阴性检测证明。新措施将于当地星期二凌晨四点生效。另外，尼日利亚将从星期一起列入红色名单中，代表将从当地去到英国的人必须在酒店隔离十日。卫生大臣贾惠德形容，政府在 Omicron 变种病毒出现后所采取的策略是为评估情况和作出保护措施争取时间。当有新数据反映需要，政府会迅速行动。他再次呼吁民众在接到当局通知之后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形容这里是抗疫第一道防线。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表示，当地药房里面有几种重要的处方药已经卖光，而包括心脏药物、抗生素和抗癌药物在内的大约111种药物处于缺货状态。局方指药物短缺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制造、质量、延误和停产等问题，而大约八成活性药物成分的制造商位于海外。新冠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局方强调将继续采取措施监控供应链。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几个国家正是考虑在阿富汗联合设立特使团，但强调有关安排不等于在政治上承认塔利班，亦不是与塔利班有政治对话。马克龙说，正是考虑在一个地点开设涉及几个欧洲国家的组织，允许这些国家的外事人员派驻当地。他说，在外事人员重返阿富汗之前，很多问题必须先行解决，特别是安全问题，但他希望有关特使团可以尽快设立。塔利班今年八月在阿富汗重新掌权，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纷纷撤走。目前塔利班政府部分官员受到美国和联合国制裁。清水湾道凌晨发生致命车祸，涉事车辆的男司机不治。事发在凌晨四点几，一架私家车沿着清水湾道向西贡行驶，期间撞向回旋处，然后翻侧。男司机被困车内，消防员到场将他救出，他头部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后不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同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嘅温系17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小朋友的夢想是不是一定不切實際？ 妈妈，条芭蕾舞裙好靓啊！我想学啊！ 等你大个女先。 咁几大先系大个？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Misha 饰演嘅钱世华长大之后可唔可以如愿以偿？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揭开展翅新一页。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陪。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继续有来自印尼，而家在香港城市大学读紧材料科学及工程的 Christy。嗱，知你咧系一位玩乐达人嚟嘅，平时咧都中意周围去影下相、食下嘢。咁所以我就好想问你，嚟到香港暂时最中意食啲乜嘢咧？ Hai hai semua, nama aku Christy. Aku sekarang freshman d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mbil jurusan Materi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Jadi jujur menurut aku masih harus explore lebih banyak makanan Hong Kong. Tapi so far yang aku suka banget tuh pas makanan Hong Kong di sini, of course dimsum itu aku suka banget sih. Terus yang kedua itu egg waffle. Nah, egg waffle itu tuh yang kayak waffle tapi kayak bulat-bulat gitu, terus kayak kecil-kecil dan crispy, tapi adonannya juga kayak soft gitu, ya enak sih. 佢话除咗点心之外，就系鸡蛋仔啦，圆圆地，好似小型嘅窝夫咁，外脆内软，真系好好味噶。哇，鸡蛋仔我自己都好中意啊，而且咧而家嘅鸡蛋仔咧有好多花款噶，有好多味道，里边咧可以加唔同嘅馅，例如系香蕉又得，花生又得，真系好多选择。嗱，咁啱啱嚟到香港嘅时候，好想知有冇咩地方系令你觉得印象好深刻嘅咧？ Jadi salah satu hal yang aku notice sejauh ini tuh Hong Kong tertata banget. Terus orang-orangnya tuh patuh sama peraturan-peraturan yang ada. Jadi kayak kemanapun yang aku pergi, maupun itu di jalanan, di stasiun MTR, atau di tempat makan kayak restoran itu, semuanya teratur. Terus aku suka banget sama kayak sistem transportasi umum di sini, karena kayak kemana aja tuh jadi gampang. Jadi kalau misalnya aku lagi stres, terus pengen refreshing gitu abis belajar, aku tinggal naik MTR, terus yaudah bisa keliling-keliling, terus explore Hong Kong. Terus selain itu, karena aku suka main Instagram, aku seneng banget di sini banyak Instagramable spots. Karena menurut aku Hong Kong tuh bagus banget sih, kayak hampir semua tempat yang aku pergiin tuh ada aja site yang eye-catching. 佢話：首先，因為佢好中意玩社交平台同埋影相，所以咧佢覺得香港好好啊，幾乎所有地方都好吸睛，好多打卡點。第二，佢覺得香港人好守秩序，無論喺街上面、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地鐵上面，還是係餐廳都一樣。第三，佢話佢好中意香港嘅交通工具啊，因為咧當佢讀書有壓力嘅時候咧，佢就好中意坐地鐵，周圍去探索一下香港，望下香港唔同嘅景色，咁佢觉得呢度嘅公共交通工具咧都系非常之方便噶。嗱，头先讲到打卡，咁有冇咩地方系你去过觉得好靓或者系好想去嘅咧？ 嗱，beberapa tempat aku mau pergiin sih, karena aku belum pernah hiking, aku pengen coba hiking, terus kayak lihat view-nya di atas. Itu aku lihat kayak teman-teman aku yang udah hiking, terus kayak bisa ngeliat Hong Kong skyline dari atas itu kelihatannya bagus banget sih. Terus aku juga pengen kayak ke pulau-pulau yang kayak Cheung Chau Island gitu-gitu, kayaknya bagus banget dan aku belum sempet kesana. Terus tapi aku pengen sih karena kelihatannya bagus. Terus kayak so far kayak Instagrammable spots yang aku nemuin kayak Avenue of Stars bagus. Terus Mongkok kalau malam-malam juga bagus banget, kayak neon lights-nya kelihatan semua. Kayak terus aku juga suka di Central sih. Di Central kayak banyak skyscrapers yang dengan banyak bentuknya, dan kalau misalnya malam-malam tuh kayak lights-nya semuanya nyala, menurut aku tuh bagus banget. 佢话当然有啦，因为佢由细到大都未试过行山，所以咧佢好想去行下香港唔同嘅山。在高处望下香港的风景，同埋想去下不同的小岛，例如是长洲。而他说直至而家为止都觉得非常之靓的景色，有尖沙咀的星光大道，同埋夜晚呢他好喜欢去旺角睇霓虹灯，或者是夜晚的中环，见到好多高楼大厦一起在夜晚着晒灯，他觉得这个画面真是非常之靓啊。嗯，香港的城市夜景呢确实是令人百看不厌。就算是我在香港住了这么多年了，有时呢望着这个景色仍然都会觉得着迷。今集多谢晒 Christy 的分享，希望之后呢你会找到更多香港美丽的地方，同埋拍多啲靓相放上网同我哋分享下。今集多谢晒 Christy,Thank you!

早晨，早晨， 早晨，点啊？点解咁早打电话嚟嘅？ 系啊，我未打过，跟住打一次啊。 嗯，咁有啲咩原因驱使你要做呢一个行动咧？ 我今日啊，我系去六叔啊，即系我侄仔啊，结婚啊。 哦，咁阵间使唔使出去饮啊？嗰啲噶？ 要啊。11点 即系而家系咪都系中意中午开始有啲简单嘅，即系食下嘢啊，惊美酒会啊，然之后行礼啊，注册咁样噶？ 系啊，因为咧本来唔系今日噶，咁改期今日啫 嘛。嗯，冇所谓啦，总之即系个个都系咁话啦，即系总之恩恩爱爱就得噶啦，边日结都冇所谓嘅。 系啊系啊，我今日祝福佢啊，我侄仔啊，吴永忠啊， 系。 同佢老婆啊，允婷啊， 嗯， 咁啊喺沙田嗰度酒店嗰度买酒， 嗯， 系啦，我祝福佢啦， 好啊，祝佢哋白头到啦，系啦，同埋希望你哋阵间亦都可以同佢哋一齐啦，可以见证住呢一个咁甜蜜嘅时刻啦， 系啊系啊，祝福佢啊， 好啦，咁啊，大家都开心啲咯，玩得 得唔得啊？ 可以啊，请讲， 一首莫文蔚嘅《北极光》。 北极光，我阵间睇下搵唔搵到呢只歌先，因为我哋啲唱片有限啊，呢个钟数。 哦，冇所谓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拜拜。 即系呢排咧，真系的确系好多喜事。我发觉踏入咗即系11月开始啦，去到12月啦，呢两个月份系非常之多人结婚啊，唔知系咪真系多好日咧？不过我都系嗰句啦，无论边一日结婚都好，好日唔好日都好咧，我真系觉得最紧要系你自己情比金坚。我自己都记得我嗰阵时结婚嘅时候咧，都系话嗰日系唔好日嚟噶，不过我都唔理啦。啊，最紧要自己啱心水，自己开心就。好啦，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Anna， 早晨， 你好啊， 你好啊，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嘅， 哦，系啊， 我听到你个节目好耐噶啦，但我好中意听心机啊，成日听心机嘅，但就唔够胆打电话嚟，咁其实我应该系上个礼拜打噶啦，但系因为时间唔够啦，咁变咗冇接我咯，冇接到我咯， 系， 咁我系我自己想要打电话嚟咧就。恭喜三個人嘅，三個人都係結婚嘅。 哇、哦！真係好多人結婚喎，果然。係 啊係啊係 啊, 啊！你慢慢講先。 第一個咧就係我上個禮拜日我個侄我兒孫女結婚嘅。 嗯。 咁係陳子瑩，咁啊祝佢新婚快樂啦，白頭到老啦咁樣。咁第二個咧就係琴日啦，咁我個老公第六個哥娶新抱，即係個侄仔結婚啦，咁咧。佢就係梁唔記得咗佢名添。 唔緊要，諗下先。平時叫開佢乜嘢㗎？ 啲梁，死咗一時間唔記得佢名添。 唔緊要，都明㗎啦。我哋陣間諗到再講翻。 咁咧就即係佢又係新婚快樂啦，白頭到老啦。咁另第三個咧就係、是我個舊同事佢個仔結婚，佢不過咧就補擺酒嘅12月26號就補擺酒嘅，咁樣咯。咁即係三個都新婚快樂啦，白頭到老啦，連生貴子咁樣。 而家係咪真係仲有計劃係諗住生嘅咧？有冇打聽啊？ 應該有嘅，有啲真係會嘅，諗住會生嘅，係啊， 係啦，最緊要都係即係自己符合自己嘅計劃啦，同埋預算，最緊要都係咁樣。 咁我另外仲有一個咧，就係多謝我老公咯。 係點解嘅？ 係啊，因為佢好好咯，平時佢就去我翻工，咁跟住佢都翻工嘅，不過佢收早啲，因為揸小巴收早，咁3:00-4:00就放工噶啦。咁咧夜晚嘅餐咧就由佢負責煮飯。 哇！咁好嘅你，真 係 韌韌腳等食就得噶咯。 係啊，翻到嚟放工，翻到嚟就要有飯食噶啦，咁咯。咁呢輪咧佢就好好咯，咁佢就耐唔耐就煲啲湯俾我飲，因為佢話想幫我補好個身體，等住係第時或者係出年我可能要做手術嘅，咁變咗佢就等我身體好啲做手術就冇咁辛苦咁樣咯。 咁你真係要保重喎、 啊。我知啊，知啊， 係啊，養好個身體、啊，唔係淨係為著任何嘢嘅，不過身體幾時都要養得好噶啦。 啱，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呢度多謝我老公。 好啦。希望个个都系啦，即系嗱，结婚嘅咧就开心啦，白头到老啦。咁如果好似你哋呢啲咧，个个咧都真系一定要保持住身体健康。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好，多谢你， 拜拜， 拜拜。 好啦，我哋又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先。早晨， 早晨， 黄生系咪啊？ 我姓邝噶。 哦，邝生，系早晨，点解打嚟啊，邝生？ 我妈妈今日生日。 哦，咁我祝佢咧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先。 诶，今年89岁咯。 哦，好犀利。 是啊， 你哋又照顾得佢好啦，佢自己又叻啦。 都唔系啊，佢因为即系有啲即系做唔到手术啊，变咗佢就即系手脚唔系咁协调啊。 嗯嗯。 啊，咁咧就即系要揾人照顾。 系，其实上咗年纪一定都会唔系呢样就嗰样噶啦，咁所以我觉得都即系佢都叻咯，但系即系起码可以即系样嘢都精灵啊，或者系都 系啊，佢少出街噶， 系嘛， 系啊。去少少出，好少出街。 嗯，不过疫情以嚟的确又系，即系好多老人家都话啊，我都唔出去啦，避免啦，即系除咗话真系必须要出去嘅时候，办啲事嘅时候就会出去咯。 唔系啊，佢因为佢要出去都要坐轮椅，咁你咪甚少出街咯。 吓、嗯，佢、自己又唔中意出去散步啊嗰啲嘅。 唔系佢行动唔方便啊，佢、行都慢得好耐啊，咁同埋气咧嗰个气管咧。你收缩啊，边只行得唔系咁多？ 咁啊真系唔适合啦。如果系咁讲， 系啦， 咁你打电话嚟系想同佢讲生日快乐系咪咧？ 系啊，因为咧，即系等我点解特别打嚟咧？因为佢嗰啲啲塞咧，依家咧全部喺晒出边，咁喺外地咧，尤其是今年咧又因为嗰个事社会事件咧，佢又自己即系有啲孙啊侄咧就过埋去制度，咁变咗咧。外地加埋咧，又入13人咁多。 嗯， 咁你加埋喺香港咧，就得嗰几个。咁我就即系将佢即系同佢即系等佢开心啲咯。 嗯，一定一定啦。听到你呢一通电话咧，一定好开心噶啦。 系啊，佢听到更加开心。 系啊，同埋最紧要，其实我觉得唔紧要嘅，人数之多或者人数之少都唔系重点嚟嘅。最紧要个个都有一份心意，即系譬如可能打通电话翻嚟啊，或者 send 一个照片翻嚟俾佢望一望啊。咁佢即系数得齐，哇！咁多个个都有我心噶，咁啊最高兴啦。 佢望到啲孙孙侄侄好开心。 系啊，梗系咯，个个都系噶啦，即系你唔好话孙啦，自己屋企人边个兄弟姊妹啊都开心啦。 啊，唔系啊，依家我哋隔一代啊，隔咗一两代咧，佢仲开心，见到孙生啊，翻嚟嗰啲仔女就开嚟闹嘅，孙啊真系开嚟搞， 就攞嚟锡系嘛？ 系啊，我哋锡嘅，食得好紧要啊。 通常都系咁噶，隔一代嘅，唔系自己啊嘛，自己唔就可以仲可以锡咯，即系交俾你哋啦，管教嘅责任就你哋搞掂佢啦。咁 系啊，系啊，啱就啱，啱绝对啱。 系咯，咁我希望你哋今日都即系开开心心陪佢过一日啦。 仲可以食餐饭咯， 系咯系咯。 你可唔可以同我即系有时间咧，同我整个身体健康俾佢？ 我阵间帮你揾下好冇？ 唔紧要，晚晚都唔。 因为我记得我哋呢个电脑版本嘅身体健康系唔系好合要求嘅，所以要揾下有冇揾到呢只唱片先。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邝生，唔好客气，拜拜。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先，咁啊，再听多一个电话先。早晨，吴女士，早晨。 系啊，今日我有五个人生日啊。 系，分别系边五个呢？ 妈咪啦、二哥啦、同埋我大哥嘅三个仔女咯，三胞胎。 系，哇，好犀利喎，三胞胎。 系啊， 由细到大一齐成长，三个都好得意真系。 系啊， 嗯， 一个仔，两个女咯。 系，哇，咁啊几好，又唔同，有仔有女。 系啊，佢哋今日生日，旧历就今日生日咯。 系， 但系我二佬就听日咯，旧历。 嗯，都系12月啦，但系即系新历旧历都冇所谓啦。 系啊，想可唔可以点唱《幸福摩天轮》？ 嗱，我都系要擲住啲歌，都系要揾一揾先啊！朝头早借唔到唱片啊，呢个钟数咁，所以即系睇下我哋阵间揾到边一只歌咧，我哋就一次过代表晒送晒俾所有人啦，好冇？ 好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拜拜好啦，咁啊再听一听之后呢通电话应该系最后一通电话啦，因为时间所限啦。早晨， 早晨， 萧太，早晨， 早晨啊 ，Bobby， 系啊，点啊，冻唔冻啊？你个区？ 麻麻地啦， 今日好似好啲系嘛？今朝早 系啊，系啊， 我都觉得系今朝好似好啲，因为唔系日日都系咁嘅，有时咧就朝头早起身就觉得哇好寒咁。 系啊系啊，都适应咗嘅，都即系早晚个温差都适应咗噶啦。 哦，都系嘅。 系啊，多谢你啊，接听我呢个电话。 唔好客气。 今日系我个孙生日咧。 哦，你个孙几多岁啊？ 佢今年8岁， 嗯， 乖巧，咁咧就诶，琴日就。 新历，今日就旧历。咁我好彩打到俾你咯。咁我祝佢咧学业进步啦，身体健康啦，同埋快高长大。 好啊。 多谢你， 唔好客气。咁啊，希望咧个个都可以啦，开开心心， 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啱、啊，最紧要系咁。 我都系 啊。好啦，啊、多谢晒你电话， 谢谢你，好， 好啦，拜拜， 拜拜。 我哋喺直播室揾到一只幸福摩天轮。一个比较特别啲嘅版本啊，并唔系原唱嘅版本。不过呢一把声音一样系好靓嘅。 追追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 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我请了很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四十年的难忘回忆。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四十岁生日快乐。 与你共度快乐事，天天都不简单。 密切留意十二月五号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十二月十九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九十席，将会选出二十名地区直选议员、三十名功能界别议员同四十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每年一度两种颜色的对决，激烈战斗，红白最强对最强，各队施展混真解数，期望力压群雄争龙旗。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万元号，红白对阵歌曲预想号。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嚟哥哥借个膊头你挨啊！ 望大高路底黑我也知 ，You gotta believe me， 不必再为谁立志 ，Just lean on me， 你所编的故事我懒知，未到大结局，剧透没有大意义 ，Oh yeah， 我再不需为自，自在是活着意义，脱去绷紧神衣，威风任上路。 他们有梦，所以更加明白追梦的过程总是跌跌碰碰，有很多挑战要坚持，但也有想放弃软弱的时候。 Pixel 这首作品就是想给其他追梦者知道，大家可以互相依靠。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Pixel Just Lean On M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早晨，早晨，咁啊，时间嚟到早上七点零八分，踏入咗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咧，咁就除咗有我 Barbie 林慧之外咧，都要同格先生讲实啦，巴基格先生， 实啦，巴基格 Barbie， 实啦，巴基 Hong Kong， 实啦，巴基德曼德曼。 嗯，我要问下格先生，因为咧，我觉得咧，格先生嘅观念咧，对于呢个气温嘅冷同埋暖咧，同即系我哋香港全部嘅即系格格咧，可能会比较相似啲嘅。我硬系觉得咧，你咧嗰个怕冻时怕冻咧，怕热时怕热咧，同佢哋好似嘅，系啊，所以我就问下你啦，你觉得今日冻唔冻啊？ 冻噶， 你觉得冻啊？ 冻噶，朝早咯。 哦， 我谂如果系真系十一点之后，我就会觉得好啲啦。 嗯嗯，你觉得呢几日冻唔冻啊？咁 朝早系噶，夜晚都几噶。如果系真系又系十一点之后就 OK 啲啊。 哦，咁你同我嘅体感温度差唔多，我自己都系觉得朝头早起身嘅时候系凉咯，咁然后翻工嘅时候就大风啦，大风就自然会觉得寒啦。跟住中间咧，我冇出去，所以我唔知啦。咁然后咧就去到放工嗰段时间，譬如我琴日啦喺屋企啦，四五点开始就觉得寒寒地啦，尤其是新界地区咧就可能会突然间觉得，哇喺入夜咧开始咧啲温差就真系会大啲啦。咁所以咧， 天文台都提醒大家吓，真系日夜温差较大，同埋早上系依然清凉嘅。咁啊，除咗今日之外咧，其实未来一两日咧都系咁样嘅天晴干燥。咁所以大家如果系咧做嘢嘅时候咧，又要顾住啦，即系你知，大家好多时咧做嘢嘅时候要湿水啊、抹嘢啊咁样咧，咁可能就真系睇下会唔会可以咧唔好开咁冻嘅水咧，因为真系好冻嘅，有时你抹开嘢，虽然你话体力劳动做下嘢嘅时候可能会开始叫人系会热啦。但我谂第一下咧，即系你去如果你话要抹窗啊、洗碗咧，呢一种系真系好冻， 唔会真系咧抹多抹多几个窗或者洗多几只碗咧就会暖噶啦。 你只手咧摆落啲水度都系冻噶嘛，因为 同埋真系咧啲格格可以咧用多啲 hand cream 啊，或者用多啲系比较润啲嗰啲 cream 啦。因为如果唔系呢个天气，亦都系好干咧，好容易啲手啊好干，同埋有时会痕噶嘛。即系瞓觉嘅时候咧，未瞓之前格格你真系捽多啲啦， 系啊， 手度。 所以我自己都系咯，即系我自己最近都会去留意多咗呢一样嘢啦，尤其是。好乾啊！隻手真系摸落去咧，觉得鞋湿湿咁样咧，自己嘅感觉都唔系几好，所以咧就开始去买啲 hand cream 嚟搽下啦，咁样。咁同埋咧，即系适逢今日都系叫假期啦，咁大家咧都可以选择翻一啲咧，我自己几中意咧喺呢啲十几度嘅时候咧去啲室外嘅环境。嗱，虽然今年咧即系因为疫情，大家都多咗好多喺室外嘅地方嗰度去活动啦，即系少咗喺室内焗住晒嘅感觉啦。咁但系咧，真系呢啲天气咧都几适合去远足啊、野餐啊。或者是登高呢一类咯，尤其是咧暖暖地有个太阳晒住，又唔会觉得太热嘅时候咧，我系觉得 OK 嘅呢一种活动。 嗯，我想问噶 Larry 咧，香港咧咪好多啲即系natural 嗰啲 view 啦，类似系狮子山嗰啲石啦。咁香港嗰啲地方咧，呢啲咁特别嗰啲咧，背后有冇故事？ 哦，好多都有故事。 系、 哦、啊，即系都可以了解一下。我都相信咧，其实如果佢去到咁上下地方咧，啲格格咧，佢去问侧边嘅人咧，啲人都会答得到佢。 即系佢会系唔知以前嘅时候咁样发生呢啲事，咁、 啊、 就系变做一个系好完整嘅故事。 系啊，冇错。嗱，譬如好似你头先讲狮子山上边咧，我细细个就已经听住咧，咪话有一嚿叫望夫石嘅，你有冇听过 啊？冇。 嗱，呢个就系香港人同埋呢一个冇咁 local 嘅分别咧，就系咧，因为我细细个嘅时候咧，搭车嘅时候就会经过呢一个地方啦。咁虽然我唔系登山上去啦，咁我喺下低望上去，即系大马路嗰个高速公路嗰度望上去啦。咁我妈咪就话俾我听啦，哦，嗰个形态咧就似系一个女人抱住个仔。咁啊就话哦，因为咧个老公咧当其时咧就唔知打仗啊定系点样咧就离乡别井咁样，就希望佢快啲翻嚟。咁然后咧就即系抱住个仔一路喺度望下就变咗嚿石啦，咁样即系呢一类咁样嘅传说啊。即系盼佢翻嚟咁样，咁所以我相信咧，即系呢啲故事咧，嗱，当然可能都会有少少唔同嘅差异啦，那个版本吓，但系即系大概上有啲乜嘢嘅含义咧，都会讲得到俾佢听嘅。咁同埋咧，又以至到咧，我细个就喺度谂啦，啊，如果我第时可以即系行上去，真真正正睇到嗰嚿石就好啦，咁于是乎咧，系真系有呢啲机会嘅。咁啊，睇完之后咧，你去到上面咧，你其实觉得就唔似噶啦，嗰、那个形，即系只系原来喺下边望上去嗰个角度先似嘅啫，咁但系我又觉得。啊，格格不妨，如果真系好多地方都未去过嘅时候咧，咁我可以睇下咯，会唔会有啲乜嘢唔同嘅嗰、那个嘅故事啊，或者典故啊、意义啊等等，咁就可以去一下一啲唔同地方去尝试啦。喂，但我想话咧，除咗话真系要去呢一啲呢、這个嘅唔同嘅地方去睇咧，嗱，头先讲望夫石就系沙田啦，咁啊有啲唔同嘅地方亦都可以去下嘅，嗱，例如沙田咧，我早几个星期咧去呢一个踩单车嘅时候咧，我就发现咗原来咧有好多嘅格格咧都而家去咗一啲室外嘅活动咧，就系、是、去踩单车啊，或者去行山啊、远足等等咧，哇，真系孭晒背囊啊，带晒食物啊，带埋野餐垫啊咁样咯，咁所以我就发觉，其实真系而家好地道啦，已经大家玩得好似香港人咁。今次咧就去下呢度野餐，今次咧就去下呢个湖嗰度旁边睇下风景，或者去下边个地方嗰度有草地嘅咁样，咁去影相。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其实而家人可能因为随住疫情嘅关系咧，就唔再系停留喺我哋以前讲哦，净系聚集喺一个地方啦，反而系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咁但系又系好好、啊，因为咧亦都可以避免咗社交距离啦，同埋太多人聚集喺同一个地方嘅问题啦。 冇错，同埋亦都咧，以前咧好多嘢咧都系要真系你喺度先可以做到嘅，譬如话喺即系铜锣湾咧系最多印尼铺头啊，或者系印尼银行啊，或者好多地方都要你去亲身去先做得到。而家好多咧都系可以上网做个 Barbie， 系啊， 同埋好多人都系揸住个 smartphone 咧，所以可以代替好多嘢。咁变做咧，你唔需要去嗰度，你都做得到。咁变做啲价格 free 咯，我可以边度都去埋，有边度都玩，咁都好嘅。你喺香港咁耐，应该睇。 多啲香港唔同啲地方嘅、嗯。 你又啱喎，我記得以前咧星期日咧兩個地方咧就比較會多人去處理一啲事情咧，就係、是、銀行啦排到打曬蛇餅咁樣啦。二咧就係郵局賣箱或者係寄速運嘅地方，即係有啲客家就可能要趁住星期日去 pack 箱啊，然後去做一啲郵遞嘅服務啦，等住即係之後寄咁樣。咁但係而家咧即係隨住可能疫情嘅關係咧，好多嘢都變成咗可以 digital 啦，即係譬如上網嗱咁多當然啦，都要睇清楚嗰啲網站或者嗰啲短信嘅係真定係假啦，亦都多咗好多呢啲問題啦。咁但係就真係慳咗好多時間啦，同埋隨時隨地都係我唔使淨係放假嗰日先做到。如果我要過一筆錢嘅，可能真係閒日都已經做得到呢一個服務咯，就唔使等咯。 係㗎，但係咧，如果係喺香港啲價格亦都係喺嗰度由香港啊，喺香港玩，印尼自己都有呢一個情況嘅、 嗯， 因為都係少咗去外國啦，亦都印尼咁大，亦都係好多地方你都可以玩啦。 嗯， 印尼嗰度亦都好多啲故事啦，好似你講嘅喎 ，Galari 係好似啲folk tales 啊 ，folk laws 嗰啲咧，即係關於呢一個風景係咩故事啊，嗰、那個風景咩故事啊？咁印尼咧，其中最出名的一個故事咧，亦都係有個地方可以俾你睇嗰、那個咧，係關於一個故事叫做馬連冠丹。呢、這個馬連冠丹係人哋個名嚟嘅，呢、 嗯 這個係叫做係不孝嘅小朋友。 嚇咩嚟㗎？點解會咁反面教材嘅？ 呢個不孝嘅小朋友嘅故事咧，真係全印尼咧冇人唔知㗎啦。同埋咧，最中意咧啲媽咪爹哋咧係同小朋友講嘅，你聽清楚啊！ 即係就係攞呢一個嚟做借鏡，你千祈唔好好似佢咁啊！ 你如果不孝啊，你會變咁嘅。就話咧，話説咧，好短咁樣講咧，呢個馬連冠丹咧就係好窮嘅。咁佢細細個咧，爸爸唔喺度噶啦，已經咁佢咧就同阿媽咪一齊住，就好窮。但係因為佢覺得係要改善屋企，咁佢就係走出去行船。咁、行到咁上下咧，就開始咦有轉變咯，開始有錢啦，亦都開始生活好咗啦，有錢同埋。娶咗一個有錢個老婆喎、咁開始啲生意又好好喎、咁就變做佢有埋船喎、唔係淨係一隻船，有幾隻船添喎、咁後尾呢 講到咁容易嘅點解 一個故事係咁樣啦，咁我哋快快去講曬去，然後呢又一但係去一出去做嘢呢就冇返過屋企嘅，咁有一日呢就係、是、又有老婆啦，又有咁多錢啦，有咁多啲 staff 啦，咁遊客行船行到翻去佢自己個家鄉。咁我阿媽就日日都係等佢我仔幾時翻嚟。咁一見到佢咧，阿媽認到佢就好開心，就要迎翻佢啦。當然真係接翻佢啦。佢一見到阿媽咧，佢第一時間就覺得哎呀，我唔想認呢個阿媽喎、好似又唔靚啦，又老啦，又冇錢啦，我真係有咁多人面前我要威㗎嘛，咁、當然唔認啦，咁阿媽叫佢呢佢亦都唔認，咁、變咗呢阿媽好嬲，咁就好傷心，就向天咁樣呼叫，後尾呢這個馬連冠丹要返去嘅時候呢，出船嘅時候呢就個船啊同埋佢全部都係變做有 accident 啦、發生咗意外呢，馬連冠丹亦都跌咗喺個海灘嗰度變做石，變做一嚿石。咁如果你去印尼某個嗰啲地方呢，就會見到有一嚿石，馬連冠丹嗰嚿石啦。咁呢一個咧，我哋成日都係咧做父母嘅咧，係人哋成日都話，如果啲屋企嗰啲小朋友唔乖咧，你因住啊你， 變馬連冠丹啊， 你變馬連冠丹啊，你陣間變做嚿石啊！咁我覺得係好似即係 Chinese 嗰啲都話，如果係你即係唔聽屋企人嗰啲話，對阿媽阿爸不孝咧，你俾雷劈啊嗰啲咧，類似呢啲嗰啲咯。 但我覺得咧，你話俾雷劈呢樣嘢又唔係好形象化啫喎，即係你幻想唔到點樣俾雷劈。你馬連冠丹有嚿石喺度 啊嘛， 係咯，你實質有嚿石。可以指俾小朋友睇，嗱就系、是、呢个啦，就系、是、呢个啦，你睇住啊，咁样啦。 你对阿妈唔好啊，你啊，咁样 系啦。又或者系咩小木偶长鼻子嘛，即系讲大话就会个鼻变长。咁呢啲咪比较好似实质啲咯，即系睇得到嘛。嗱系啊，真系越嚟越长噶啦， 长地啦，你仲快啲快啲讲翻真相出嚟。咁就系咁样啦。咁呢一个就好普遍嘅，印尼嗰啲屋企都会有。点解我觉得亦都系学校啲教材都有噶 ，Gabriel 啊，系又有教马连冠丹噶。 有，因為講翻印尼全印尼個 folk tales 嘅時候，係、其中一個係最出名就是馬連冠丹啦。因為我小朋友亦都係有補印尼文噶嘛，有學印尼文噶嘛，其中一個去學嗰個亦都係馬連冠丹啊。 咁佢嘅老師一話俾聽嘅時候，佢一讀嘅時候，哦，我知道呢個故事啦。 即係證明咩？即係證明啱啱話過啦。 但係咧，如果係大啲，因為印尼唔係淨係呢個景點噶嘛，有個大啲景點，有山啊，有海啊，有水啊，有湖啊，亦都係每樣嘢都有每個故事嘅。但係我亦都冇話俾聽個故事，我淨係話馬連冠燈個故事俾佢聽。 嗯，好用啊嘛，呢、這個馬連冠燈。 係啦，因為點解我哋要開始講馬連冠燈咧？因為印尼而家咧，亦都啱啱有個 case 啦， 係咪新版啊？ 我覺得係幾有趣嘅。咁呢一個我哋可以再同 Barbie share 下，因為真係有趣到我真係覺得係嚇，咁都會發生噶。 新版馬連冠燈，我哋聽一隻歌翻嚟講下。 Busur panah yang kau lepaskan ke jantung hatiku meski kau simpan cintamu masih tetap nafasmu wangi hiasi suasana saat ku kecium manis bibirmu cintaku tak harus miliki diriku.Meski peri mengiris iris segala janji Aku berdansa di ujung gelisah Diiringi syahdu lembut lakumu Kau sebar benih angkun jiwamu Namun kau tiadaAda hanya sekuntum rindu Cintaku tak harus Miliki dirimu Meski peri mengiris Iris segala janjiBila kau di sini Untuk sekedar menemani Untuk melintasi wangi Yang selalu tersaji Di satu sisi hati Malam-malam ku bagai Malam seribu bintang Yang terbentang di angkasa Bila kau di sini Untuk sekedar menemani Untuk melintasi wangi Yang selalu tersaji Di satu sisi hati Gak Barbie, Gak Sinsa. 好啦，咁呢个时候咧，格先生都有啲重要嘅信息要同我哋讲一讲噶。 Nah, pandemi ini juga membuat keadaan ekonomi dan pekerjaan ada yang memburuk ya. Jadi untuk memberikan dukungan buat keluarga dan orang yang memang bekerja tapi menghadapi kesulitan keuangan, pemerintah memberikan kelonggaran dalam skema tunjangan keluarga pekerja dalam hal persyaratan jam kerjanya untuk keluarga yang bukan terdiri dari orang tua tunggal itu dari bulan Juni 2021 sampai Mei 2022 itu dikurangi. Jadi untuk tunjangan dasar yang dulunya 144 jam per bulan sekarang diturunkan jadi 72 jam. Sedangkan yang untuk tunjangan menengah dari 168 jam menjadi 132 jam per bulan. Sedangkan untuk keluarga yang orang tua tunggal itu persyaratan jam kerjanya itu tidak berubah. Untuk pertanyaan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2558-3000. 咁啊，如果有需要咧，去諮詢多啲關於呢個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嘅話咧，咁就可以去致電翻呢一個熱線電話25583000，又或者咧上到相關嘅網站www.wfsfaa.gov.hk 啊，重複多次www.wfsfaa.gov.hk。咁啊，如果真係睇下自己合唔合乎一個嘅申請資格啦，睇下可唔可以係得到多一啲嘅援助啦。咁啊，上翻去相关嘅网站咧，睇翻个详情，睇下自己系唔系合适啦。 Kau takkan pernah tinggalkan aku. 一首歌曲咧，将时间带到嚟接近早上嘅七点半钟啦。而家咧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66%。呢、这个时候咧，我哋听一听新闻报道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清水湾道凌晨发生致命车祸，涉事车辆的男司机不治。事发在凌晨4点几，一架私家车沿清水湾道行驶期间撞向回旋处，然后翻侧。男司机被困车内，消防员到场后将他救出，他头部受伤，昏迷送去将军澳医院抢救后不治。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说，当地药房中有几种重要的处方药已经售罄，而包括心脏药物、抗生素和抗癌药物在内的大约111种药物处于短缺状态。局方指药物短缺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制造、质量、延误和停产等问题，而大约80%活性药物成分的制造商位于海外，新冠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局方强调将继续采取措施监控供应链。印尼爪哇岛东部的塞梅鲁火山爆发，据报最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电视台片段显示，火山烟雾不断翻滚至几百米高空，村民在恐慌中奔跑逃走，面上布满混有灰尘的雨水。地方官员受访时说，火山灰遮蔽天空，多条村庄陷入黑暗。抗灾部门发言人说，火山昨天下午剧烈爆发，喷出的火山灰不断向东南方飘散，覆盖火山东南坡上多条乡村，几百人已经紧急疏散，熔岩就最远流到火山口500米至800米外。发言人又说，目前塞梅鲁火山的警戒级别是印尼四级火山警戒级别的第二级，火山口东南方向5公里以内列为危险区域，提醒民众、游客和矿工远离有关区域。当局人员已经前往现场视察，记录和评估灾情，并在火山山脚设立临时避难所。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几个国家正考虑在阿富汗设立联合设立特使团，但强调有关安排不等于在政治上承认塔利班，亦不是和塔利班有政治对话。马克龙说，正考虑在一个地点开设涉及几个欧洲国家的组织，允许这些国家的外事人员派驻当地。他说，在外事人员重返阿富汗之前，很多问题必须先行解决，特别是安全问题，但他希望有关特使团可以尽快设立。塔利班今年8月在阿富汗重新掌权，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员纷纷撤走，目前塔利班政府部分官员受到美国和联合国制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Hello， 我 系张崇基啊， 我系张崇德 ，Made in Hong Kong， 我哋成日听噶啦。 李子刚做咗好耐噶啦， 招 B 啊真系好鬼型噶，成个 model 咁啊， 阿土啊细细粒，好 Q 好得意。 罗敏庄啊唔使讲啦，人靓声甜，声色系俱全啊，所以咧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 下昼一点到三点，我哋都会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子刚、 招 B、 罗敏庄、 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Mira。 好多人都觉得系玩具啫嘛，但其实佢就唔系玩具咁简单，所有嘢都系好细致咯。 其实佢都系一件艺术品嚟噶。Vicky， 我系 Lockman， 我系 AK， 我系 Elton。 记得收听今个星期日 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约定你一齐听子龙主持嘅《慢动作》。 台话你知，据港的木西河盛产各种鱼类，所以据港人的鱼料理都非常多样化，每条鱼由头到尾都会充分利用，一啲都不浪费。 例如鱼头会用来煮酸辣鱼汤，鱼肉会打成浆变成鱼饼，鱼皮就炸来做小食，鱼骨鱼尾就用来熬汤底。 当中的鱼饼 Pan-Pack 就像我们吃开的鱼蛋，亦都会有很多口味，例如有些会包了鸭蛋，有些就加了青木瓜丝，还有些会沟埋椰浆、红葱头，搓成一粒粒再炸来吃。 不止这样，据港人吃鱼饼的时候还喜欢点一些酸甜辣酱一起吃，这种酸甜辣酱就用了罗望子、椰糖、蒜头、辣椒和虾米整成。 相传 Pan-Pack 这个名称是来自闽南话的，有老伯伯的意思。据讲在16世纪，有一位华人老伯伯见到木西河有多种不同的鱼类，就将它们制作成鱼饼，再在街边贩卖，所以居民就叫这种食物做阿伯，久而久之就变成 Pan-Pack 了。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早晨时间嚟到7:38，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仲有半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咧约22度噶，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至两日咧都系持续天晴干燥，早上咧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的气温咧系17度，相对湿度系65%，再加埋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 Sekarang suhu udara 17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65%. Dan sekarang peringatan waspada bahaya kebakaran warna merah sedang berlaku. Dan hari ini kering juga cerah. Pagi hari agak dingin, sedangkan di pertengahan hari bisa mencapai paling tinggi 22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berangin. Sedangkan ke depan 1-2 hari tetap saja cerah dan juga kering, dan pagi hari juga dingin, sedangkan cuaca dari suhu udara pagi dan malam itu juga agak banyak ya perbedaannya. Aku tak tahu kita memang tak mungkin, tapi mengapa kita selalu bertemu? Aku tak tahu hati ini harus menghindar, namun kenyataanku tak bisa. Maafkan aku terlanjur mencinta.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系时候再讲下呢个万年冠灯嘅新版到底发生咩事啦。嗱，头先就讲到话，即系一个不孝子唔认自己妈妈吓，结果就变咗做一嚿石头喺印尼个海滩嗰度停留啦。咁、到底而家阿格先生新版嘅呢一个故事系点噶？ 哇，呢个咧就系喺东爪哇，东爪哇就有一家。咁咧，佢媽咪咧係做印佣嘅，咁喺印尼嗰度做嘢嘅，但係咧就係、是、住喺僱主嗰度咧，來來地先翻自己屋企嘅。咁阿媽咧就係、是、好勤力嘅，阿爸咧就啱啱呢個四月嘅時候過身嘅。咁阿媽勤力到咧喺買咗間屋噶啦，喺個自己個 village 嗰度啦，間屋都幾靚噶，阿媽咪都見到啦， 係啊，都幾靚 啦嚇間屋，亦都係阿媽，亦都係已經係。俾到啲錢咧，七七八八間屋 OK 噶啦，大家有得住啦，安樂窩啦，變咗。 起碼你見到佢係即係裝修齊全啦，啲嘢又新淨啦，而且都幾靚嘅一個印尼 style 嘅屋咯。 咁咧呢、這個家庭咧有一個仔，一個咁多。咁呢個仔咧係廿幾歲噶啦。咁都已經係湊大個仔咁大啦，都 OK 啦，係咪啊？搞得俾個媽咪都做咗一個好好個媽咪啦，責任都做咗，亦都而家話個仔咧係之前話係做嘢嘅，係做嗰啲 delivery 嗰啲咧用電單車嘅，亦都買咗一架電單車俾做嘢，但係就話因為疫情啊，變做係唔係好多 job。但係咧，因為佢有次咧接客咧，因為印尼個電單車嗰啲唔係淨係送貨啊嘛，可以去嗰度 載人嘅， 就認識咗呢個女仔啊。 我識咗個女朋友。 係啊，有個女朋友啊，咁咧個女朋友咧就係佢好中意佢啦，咁就想拍拖啦，咁就當然就已經呢、這個男仔咧就係、是、實在太中意呢個女仔啦。但係又點咧？個 Barbie 梗係要用一啲唔同嘅攻勢同埋方式去追求佢咯。 但係咧就因為疫情咧就工作而家就唔係賺到好多錢嘅啫，好少錢。 哦，咁莫非係經濟嘅問題令到佢哋嘅發展有困難有障礙？ 嗱，佢咧呢、這個男仔咧就係諗諗點算咧？又想拍拖，又唔係好多錢喎。 喂，咪先嗱，其實應該咁樣講下，拍拖就唔一定要好多錢 嘅，即係飲水都可以飽噶嘛。 咪就係咯，我就唔係好明呢個咩擔憂嚟嘅咧。 啊，但 係 呢個男仔咧，這個 modern 個 Malian Gundang 咧，就覺得係需要用錢嘅。咁但係點咧？要媽同媽咪攞啊？佢話媽咪唔喺屋企喎，做工人喎喺大度。 喂，嗱，佢呢個觀念又錯啦。點解冇錢就問阿媽攞咧？ 都錯㗎，佢覺得係佢從頭到尾都係好多錯誤嘅。你係可以不停咁樣聽入頭，你可以鬧嘅，都可以討論嘅。後屘嘅就咁，佢後屘點咧？咁樣，佢就開始諗，我應該可以做啲嘢㗎啦。咁、 發粉啊？ 佢就去屋企睇屋企啲嘢。咦，我呢個飯台都幾市正喎，買屋企個飯台 賣啊？ 賣。 哦， 咁咧賣咗咧啲錢咧，有錢咧就去拍拖。咁食嘢啊，或者 kitty cat 啦，咁就賣咗咧啲飯台咧，開始賣咩咧？ 咪先嗱，你賣咗張台都夠你起碼約會十次啦啩？ 唔知啦， 你張台應該唔平啊！ 十月開始，今年嘅十月開始賣嘅。 我而家講緊即係個零月嘅啫。 係咯。但係咧，開始賣咧就你估唔估到賣乜嘢？ 你話賣台啊嘛， 仲有啲咩可以賣？ 咁如果賣得台，咁即係全屋嗰啲家私都賣得啦。 你覺得全屋啲家私賣得？ 即係嗱，起碼嚇嗰啲搬得喐嗰啲咯 ，sofa 啊、櫃啊，如果搬得喐就係啦嚇。跟住擺設啊， 床啊， 床我床都賣埋，唔係猛瞓邊啊咁。 咁總言之咧，你會見到搬得喐嗰啲咧，屋企啲家私咧全部賣曬。 即係賣家私第一步係。 第一步賣開，哇！有第二步人哋已經可以估到。第一步係有得喐嗰啲嘢，喺屋企嗰啲凳啊、台啊、櫃啊，總言之係可以喐到嗰啲嘢咧賣曬。加埋衫都賣埋。 賣衫喂，咁我。其实觉得几正路喎、啊，卖衫，因为好多香港人都会卖二手衫噶啦。 佢啲衫咧系净系卖唔出嗰啲衫先，仲喺度，剩嗰啲全部卖晒。 卖晒 系啦，屋企嗰啲咧，类似系布布撑撑啊、碟啊，总言之系可以喐嗰啲已经冇晒啦。 喂，咪先，阿格先生，我真系好想问呢个问题啦。第一，即系其实真系有咁多人买呢啲嘢嘅咩？ 我真系想笑，但系真系好似好衰。真係印尼係有二手市場嘅，係 但嗰二手市場係咩都有得賣喎， 乜都可以賣。 你頭先所講嗱家私、煲煲撐撐，即係餐具啊，用 用具啦、生活用品啦、衫，衫我就唔觉得出奇嘅，因为香港都有二手衫市场啦。 但系香港二手衫市场，你要睇翻咩衫啊？有牌子啦，最好系仲系靓靓仔仔啦。嗰度嗰啲系我阿妈有同我讲啊，烂嗰啲都可以买嘅， 但 系平啲嘅咋。 因为譬如咧，香港其实香港有人卖家私嘅，其实香港都系乜嘢都有人卖。而家尤其是网上嘅平台啦，例如以前咧，嗱我自己冇试过买呢样嘢啊，我通常都系送俾人或者唔要嘅。咁就系、是通常啲婴儿用品咧，咁可能你用完嗰架 B B 车或者学行车嘅一年半载，咁仲系好新净噶嘛，或者甚至乎有啲人送咗俾你嘅时候新速速未开过嘅，咁你就会攞上啲网上嘅平台度卖啦咁。咁我自己咧就好好彩嘅，因为我自己屋企咧咁啱见个 family 入边有几个系差唔多年纪嘅小朋友啦，咁所以我个女用完或者着完嘅衫咧就会即系可以俾其他啲小朋友去着咁样，咁以至到而家咧就大个咗咧就我譬如啲同学仔咧就成日都话，哎呀我女啲衫裤系咪好靓咧？咁通常因为我女生比较高大啲啦，咁佢哋就会接收晒我女所有嘢，即系包括校服啊，同埋所有嘅衫啊、玩具都会 OK 噶啦。咁我就唔需要上去买呢啲平台啦。咁但系我想话咧，就算你话真系卖嘅时候咧，人哋都会有个比较就系，哇呢啲咁残旧嘅，都唔买得好多钱嘅啫， 就收平啲咯。 咁但係佢係想搵錢㗎嘛，咁冇理由如果係諗住收一個咁平嘅價錢都照賣啲嘢㗎。 嗱、這、呢個萬年冠單唔理呀，佢總言之呢賣得出呢有錢呢就得㗎啦。 即係可能一張台明明買返嚟呢就5000蚊嘅，跟住佢500蚊都照賣啦咁樣。哦，佢唔考虑呢样嘢啊，咁唔怪之你话有市场啦。 咁屋企嗰啲嘢咧，全部咧已经冇啦，鞋啊都冇噶啦，系直情空靓空溜溜嘅。 咁佢卖晒自己所有嘢，佢着咩拍拖啊？ 佢自己嗰啲嘢咧，佢后屘嘅时候知道咧，系佢直情屋企都唔住噶啦，因为屋企冇嘢， 冇嘢噶啦嘛， 佢住喺 friend 屋企啊，佢啲嘢搬过去大度啊。咁、 嗯、 咧就喐得到嗰啲嘢卖咗啦。咁后屘咧第二步咧要卖咧卖咩咧？咁 唔喐得嘅嘢， 唔喐得嘅嘢， 卖咗间屋。 唔系，屋企都仲喺度。 咁 点 解佢 唔 考虑第一时间买间屋咧？唔系最快咩？ 系唔系去嗰度啊嘛？系阿妈嗰度啊嘛。 哦，即系唔系写佢个名，唔买得， 唔买得。咁可以买乜嘢咧？你估唔到啦。 买 门， 买门，买 门，门门咧变做成间屋咧系冇门噶 ，Barbie 大门啦、房门啦、乜嘢门都系冇晒嘅。 哇！ 然后咧，而家间屋咧系要大门咧系用块布咁样拉嘅，就个帘咁样拉。门卖咗咧，卖咩？卖窗啦，当然。咁窗花亦都可以卖啦，亦都系门个框啊， 个框都卖埋。 个框个框框都可以卖，窗个框都可以卖。 哦，咁你咁讲，咁我谂到啦。再之后咪卖埋啲地板啊、墙啊、砖啊、瓦咁咯。 可以嘅，可以拆嘅，逐样逐样你要拆。我谂下一步再其再劲啲 都得嘅咩？ 咁咧卖咗呢啲啦， 吓 咁第二步就卖呢啲啦 吓。系啊， 咁。冇嘢賣嘅時候咧，第三步賣咩咧？你就話係磚，未到磚嘅。第三步你覺得去賣咩咧？ 我諗唔到啦，仲有咩可以賣啊？間屋都冇曬嘢噶咯。 屋頂咧有啲瓦鈴，佢拆 即係一片片嗰啲瓦係咪啊？ 係佢拆曬，然後咧佢叫人哋嚟咧係要賣，因為擺曬喺個 truck 嗰度啦。咁嗰陣時，因為阿媽係好少翻屋企， 我想問佢間屋係咪好新淨噶？本身 唔錯㗎，喺屋企， 所以佢啲嘢 真係 咩都賣到啊嘛，連個屋頂都賣到。 我覺得幾靚㗎，屋企起得幾市正㗎。個阿媽咧嗰陣時咧就翻屋企，就見到屋企係，但係之前嘅時候都見到屋企開始冇嘢嘅時候咧，但係要揾個仔揾唔到啊，個仔唔喺屋企啊嘛。 初初唔見張台，覺得算啦，可能換台啫咁。跟住下次翻嚟，咦發覺點解間屋冇？ 咁嗰一次嘅时候，佢见到个屋顶都冇埋嘅时候咧，同埋见到个瓦砾全部都系呢个， 其实真系好震撼。我想讲呢件事， 妈直情系崩溃咧， 梗系崩溃啦， 直情系几乎晕啊！同埋佢啲隔篱邻舍嗰啲人实际都几好噶啦，已经同个小 有冇帮佢 mark 低啊？边年边月边日咧拆门啦，跟住之后嗰日咧就拆屋啦， 直情知道埋喺边啊！佢哋咁，然后 即系话俾佢听埋咗去边度， 然后咧个阿妈咧就叫隔篱邻舍啲人同我阻住嗰个车，唔好俾。 但收晒钱噶咯， 咁然后咧叫佢哋个阿妈要再系赎翻啊，要俾翻钱啊， 哎呀惨！ 然后咧要嗰啲瓦令落翻晒落嚟啦， 即系起翻屋顶， 起翻，同埋嗰啲邻隔篱邻舍咧帮佢搭翻啦个瓦令，个阿妈顶唔顺啊，假 Barbie 报警啊，咁就 但个阿妈报警嗰刻知唔知系个仔做先？ 个阿妈知道，个阿妈话我搞唔掂啦，而家我后屘人哋会问个阿妈嘅，你原谅个仔，我又话我原谅，但系呢一样嘢佢亦都要负责任啊嘛。咁喺俾警察调查嘅时候咧，问佢咧。 咁你買咁多嘢，咁總共幾錢啊？買咗，佢話總共大概啦，就係nearly 差唔多30 million 人嚟紙，即係3000万人嚟盾。香港港紙可能即係15000咁樣。 買咗咁多嘢先得個萬幾蚊？ 人哋真係有錢就得啦，佢唔理。咁但係如果係印尼嘅、那個， 成間屋冇曬咯喎。 系啊，咁佢阿妈就话：喂，你呢个仔系咩仔嚟噶？你真系卖 灯， 你卖咗个柜都我话算啦，嗬。 嗯。 但系 都唔系算噶， 都当系算啦，当系算啦。但系你如果哑铃都冇，我真系点住啊？呢间屋， 嗯， 即系落雨嘅时候，我喺里面游水啊，唔通？即系我点住啊？ 个妈又要搬去个 friend 屋企住咯，然之后 咁间屋里面全部坏晒噶啦，会 哇！但 系 我真系想讲，其实咧，即系如果你话佢仲要系做印尼姐姐咁样辛辛苦苦去储钱买地买屋买家私买所有嘅嘢，哇！咁 系几心碎啊！可 心碎，你谂下佢用咗佢如果喺香港嘅标准嚟讲，系几个月嘅人工。嚟換咗佢幾十年嘅努力，佢賣出嚟嗰筆錢只係佢幾個月嘅人工嚟嘅啫。 冇曬啊！呢筆錢係儲唔到㗎， 跟住仲要係使埋啦。我估係嘛？ 呢啲錢係用嚟做咩？哦，用嚟食下飯啊，買下嘢啊，買下手袋咯，送俾女朋友咯。 嗯， 咁樣啦。 嗯， 咁而家就係都係喺警察嗰度，印尼警察嗰度調查緊啦。 嗯， 咁都係話係因為喺屋企偷嘢。所以就係咁樣， 但我覺得咧，即係我雖然我都明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每日都發生緊啦，即係就算你話可能屋企唔係淨係話未必係阿媽同阿仔嘅，下次可能係阿媽買咗個仔間屋啦，唔知啦嚇，即係每一次個故事都唔同啦，個主人翁。但係我真係作為一個人哋嘅媽咪咧，我真係幻想緊代入緊，如果係我當刻嘅話咧。我希望咧就係我嗰個警覺性就係、是、可能我第一日唔見咗張台嘅時候，我就會同個仔講。你卖嘅时候可唔可以同我商量一下先？唔好卖得咁 cheap 得唔得？即系可唔可以卖翻一个正常？系卖贵少少。 嗱，你可以有本事卖贵啲咧，个差额价我俾你，攞翻个本。 唔即系我觉得有时即系嗱，一来个意识真系要提高。嗱，其实你呢一件事亦都系令到可能喺香港工作嘅一啲格格会有多咗一个意识、就是，就系哇，我点知道我会唔会两年后，因为两年翻去一次啦，翻到去嘅时候发觉真系得翻个砖头啊，唔见咗屋顶啊，或者唔见咗张台啊咁样咧，即系有时你都会谂呢一啲咁样嘅场景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可能都系时候要开始保障一下自己啦。例如我以前个格格成日都话啦，有钱储喺自己度，唔好攞晒翻去啊咁样。咁到你即系有起咩事上嚟嘅时候，嗱、这、呢个格格好彩，如果我听得出啊，格先生话佢可以赎翻啲嘢翻嚟，咁佢都起码仲叫住有啲本钱啦、 啊。但系佢赎翻嚟赎翻哑铃先，格格比 即系赎咗屋顶咯。 佢啲家私嗰啲咧，仲未喺翻去自己嗰度。咁呢一样嘢就系话系希望人哋可以帮佢，但我觉得系好多人会帮佢嘅。同埋呢个消息出咗咧，好多 comment 咧，啲 comment 就话：，我话妈咪，你一定要报警啊！呢、这个唔得啊，真系妈咪。嗯， 同埋真系希望唔好再发生呢一啲咁嘅事情啦，大家都可以攞嚟做一个借镜啦吓。不过咧，嗱，借镜方面咧，亦都有啲温馨提示咧，系关于啲安全嘅指标。咁啊，讲一讲呢一个电器装置嘅安全啦。 什么阿拉加上啲八戒啲香港人啲 import ataupun dibeli di tempat ini sejak tahun 2003 harus yang sudah disetujui oleh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dan punya stempel GU. Jadi alat yang tidak punya stempel GU berarti sudah terlalu tua dan harus diganti. Dan juga pengguna harus mengatur ada inspeksi keamanan teratur untuk instalasi gas setiap 18 bulan. Silahkan pergi ke website EMSD untuk detail-detailnya. 詳情可以上翻機電工程處嘅網站咧，再查詢翻一啲電器安全嘅須知啦。 Dan juga vaksinasi COVID gratis yang diberikan oleh pemerintah itu tersedia untuk semua umur 12 ke atas. Jadi boleh membuat reservasi dari online ya untuk divaksin di CVC yakni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ataupun klinik ataupun ke dokter privat yang boleh bikin janji. Sedangkan di rumah sakit publik juga ada tempat untuk divaksinasi. Jadi boleh bikin janji secepatnya untuk vaksin BioNTech itu 12 tahun ke atas, juga yang Sinovac juga dari umur 12 tahun ke atas. Jadi pada hari yang sama juga di CVC tertentu akan diberikan tiket supaya bisa divaksin pada jam yang ditentukan pada hari yang sama.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Sedangkan untuk informasi tentang kedatangan ke Hong Kong, cara-cara karantina, 啊，当然 line boleh ke www.coronavirus.gov.hk. Ingat jaga kesehatan dan tetap lakukan protokol kesehatan supaya bisa melewati COVID ini。 嗯，冇错啦。咁啊，带嚟咗咁多资讯咧，亦都要多谢翻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支持翻我哋呢一小时嘅人哋与时段嘅。咁啊，下个星期六点到八点，继续会有 Beautiful Sunday 啊！